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酒杯莫再摇。 失落，当目光交错，你似乎。

身后，你总是轻声地说陪有我，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，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， 可是找不到一片天，我想和

想的野花为谁开，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。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它到来，拍拍我的肩，我就会听你的爱。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。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也藏真心。 风中，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。望苍天，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。我心中你最终悲欢共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好